你的人三番五次欺负我的伙计，我只想要个说法。难道南亚帮现在都这么不讲规矩吗？现在不是比人多的时代，但如果你硬要用那套方法做事，我也奉陪。你错了，沉默是沉默，落想是落想，他希望我们这样想，我们就应该这样接受。和哑巴玩真心话大冒险，和我敌眼情侣，世上还有比我更傻的人吗？我们约法三章。第一，如果我需要帮助，在你能力范围内必须帮我。第二，我的事不能告诉任何人，包括廖警官。 你们以后不要再找他的麻烦，他欠你的我来还。 一直没机会问你，当洛翔是件很辛苦的事吧？约法三章第三条，你自由了，陈默。去吧，剩下的交给我。不出意外，我们不会再见面了，这就算告别了。